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我们的 不思长进。 隔了非常久时间，我们的主持人终于回到台湾了，让我们欢迎 仙杜斯，就是我。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就想说，哎、欸，不思长进，怎么都每次是不思，然后搭配一个奇怪的代理主持人， 思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思之入口。 因为我朋友就会真的会问说，那思是什么？ 真的， 我就说，就是我们另外一位代班主持人，那是仙杜斯，然后我是不思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介绍不思长进怎么来的，就是从那个洛梨。就是那种一开始第一集、第二集在做的事情，会讲一遍这样子，那么也就是会尴尬笑。就是我看得出来是不失礼的尴尬笑，就是 真的哦，好有趣哦。 没错，然后先听众朋友们，你们先就是原谅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在吃晚餐，就是会听到很多咀嚼声，就像这样子。 是 A M S M R。 对。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就是单纯就是。 真的吵杂。 对对对对对。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流程呢，还是一如往常的，就是乱聊，就是一个没有系统的。我原本也想说写一下 rundown，但好像说算了， 没关系， 因为写 rundown 就不是我们了。 对，大家最喜欢我们最真实、 人 最不经雕琢那个璞玉的样子哦，没错， 我们就是璞玉，我们就是 podcast 界的璞玉，欢迎各位就是。多多支持我们这这几块。 说什么按赞加订阅，然后 啊，不用。 好，那我现在就线上，马上切入主题。我卫生纸真的很烂哎，它薄如蝉翼。所以你知道我一开始去的时候被那个薄度吓到。 为什么那么薄？然后是因为它要溶于水吗？ 我不知道哎、欸，而且你知道， 可是当他们还没溶于水之前，就会先溶于你的手哎、欸， 好恶心，我不要。反正我有去问他们说，你们不觉得哦？因为有一个韩国人他是有来台湾交换过、然后我就说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你不知道，就是你知道你也知道台湾的都是那种厚厚的，一抽取式卫生纸， 对，台湾都很强调厚。 他说抽取式卫生纸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高级的卫生纸，只有在理发厅会出现。不然在家里通常也都是用卷筒式，然后我说那放在餐桌上面呢，他说也是卷筒式的，而且超 级环保哎， 真的吗？哦，因为没有那个多包装、好像也是 哎、还是我太奢侈啊，我应该要买卷筒对不对？ 可是卷筒说 丑哎，而且带不出去，哪个人办公室用卷筒卫生纸啊？ 是书包里面放卷筒卫生纸。 老师，不好意思，你有卫生纸吗？然后我就这样拿一个卷筒给他，他想说我是去公厕偷的吗？他说你这个是，我说我自己带，我自己带，自己带哦，没关系啦，我也会自己带卫生纸这样子。虽然韩国的卫生纸也很贵哦， 其实也不贵。 他干嘛？那他们干嘛省这笔啊？ 我觉得 还他们都是省内在的钱 哦。 他们都省内在，然后一直花在外在。 我觉得有，他们外在真的花蛮多钱。 对啊， 还有就是化妆保养品。你知道韩国，我去看，是真的蛮多男生有上妆的。 真的假的？ 就是， 所以韩国的民众也都觉得 OK。 嗯， 在台湾好像还蛮危险的。 哦，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要化妆？对， 但是没 有，但想化的人还是会想化。 就是还想化。 韩国的。那种老男人也是觉得 OK 吗？ 老人，我都是。 对五十几岁的人看到这些二三十岁的人化妆， 我真的对那个年龄层没有太多涉猎。 反正就是他们在路上会化淡妆。 你说？ 可是被你看出来也不算淡妆吧，男生。他们好矛盾哦。没事。 我觉得他们很神奇，就是他们的民族性 价值观吗？ 对。就很矛盾，对，就是很矛盾，像你说的，就是又有阴柔，然后又有阳刚，然后储存在，不是储存，存在于同一个时空当中，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冲突，就我现在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冲突， 好神奇啊，民族王， 对，然后又好像光鲜亮丽，但又好像。 卫生纸常常擦到手，因为他又不洗手。 哎，没有，好像干净又好像不干净。因为我去之后觉得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干净。我想象中 哦，你说会呕吐那样的事情，对不对？ 对，就路上会有早上起来就看，哎，这个呕吐就一定是喝酒醉，一定就醉。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很多人到处随地吐痰。 哦，好，我最近感觉不行。我这边跟郑重跟大家呼吁， 痰就是用卫生纸包好，或者是你就吐在马桶里面冲掉。 对，没错。 吐在路边，它就是会蒸发，就影响到旁边 的人类。没有，它不会蒸发，它 粘在 地上， 那就传染疾病啊！ 而且你知道吗？我上网看说，有人说如果冬天的话会结冰，然后还会滑。干，我不知道，我看到那个我都会避掉，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滑。 好恶心哦，韩国人真的很恶哎、欸。我要被韩粉攻击。 韩粉 不玩了。天哪！ 然后。反正我觉得他的卫生其实比我想象中没办法，就还有他真的，我之前就有听别人说，我是听说男生不太上厕所之后洗手， 嗯， 然后因为我看不到男生的部分，所以我就看女生，结果我发现女生也是、欸、 不洗手， 大概四成左右。 为什么？ 我也不懂，我好像忘记问到这一题，我好想问一下我的韩国朋 友。因为有我知道有一派理论是强调说，因为那个什么。厕所里面的水、 嗯、 就是你要洗过来的时候，你的手不是就是会就是厕所里面空气脏的、 哦， 所以当你的水没有，所以你的水没有甩干，那、 嗯、 那个细菌还是会粘在你手上，所以其实你洗上完厕所，洗手会更脏。 哦， 可是我没办法接受这个理论嘞、 欸， 我有听过这个理论，可是我不觉得这个是那可以拿来当借口的。 啊，对， 就是洗完你用沐浴乳还是什么，就是把它用然后擦干呢、啊 哦。有些人还会去抽里面卫生纸。哦，你知道我在韩国养成一个坏习惯，就不会随身带卫生纸， 因为他们厕所里面都卫生纸， 对对对，一定都会有，所以就不担心。 对啊，你以前都是带一包放 在 包包里面， 对对对、啊，现在完全没有，包包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来这里就完蛋。刚刚是跟黄同学借的 卫生纸，哦对 啊，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就是贪小便宜的民族性吗？ 什么？你是说哦，就是 因为台湾的民族性就贪小便宜啊？ 我觉得 韩国的国庆日是几号？ 八号之类的、 嗯，你不是在韩国已经一个学期了吗？ 哎、但是就放过假就忘记了。 放假的意思就是要让你记起来啊 之类的。我有记得是九月初。 恭喜哦！ 哎、欸，是九月初吗？ 九月初开学了吗？ 哎、欸，还是十月初啊？九月初才刚开学，那应该是十月初啊，是比较像他们的一个传说中的祖先的开国纪念。他们有一个传说中的共同祖先叫檀君， 哪个檀？ 那个木字旁，不是 啊、哦，木字旁叫檀香的檀， 对对对， 君是君子的君， 对对对， 檀君， 对，然后他是， 所以韩国有政教合一这一个理论吗？因为像日本不是有什么那个万系归一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没有， 嗯， 他们没有什么神道教，韩国宗教是什么？ 韩国、 啊、基督教。 基督教最多、 嗯， 然后佛教也有，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的萨满信仰。 韩、哦、对啊，萨满信仰，泛灵论，就跟日本有点雷同嘛。 泛灵跟萨满 就是相信万物皆有灵。 没有没有，萨满好像是会有一个梅林， 嗯， 然后当作那个神跟 人之间的 界 指， 对对对。嗯，然后我觉得跟台湾的道教有点像， 哦哟，好像可以理解， 就是他们也会算命啊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东亚文化圈啊。 嗯，然后那个萨满好像源自于那个西藏之类的， 哎，好远哦，怎么 看 这么细，啊，好神奇哦。 哇， 是你已经揭开了，就是听众朋友对韩国一层面纱，因为我们平常在新闻媒体上面，或者是各大的社群网上看到，就是韩国光鲜亮丽的外表，或者他们非常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这内在的一些问题， 啊、 比如说包含上完厕所不洗手、吐痰，还有什么、啊？可是他们公厕不是不能带饮料上去吗？上述配那个 不能带什么 饮料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矛盾啊，超莫名其妙。但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捷运里面不是不能吃饮食吗？ 对。 但他们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公车上竟然可以不能喝，可是地铁可以。 对。 哎， 是不是莫名其妙？ 好， 就是 嗯， 你不懂他的标准在哪里。 对，他的标准就是那个公司自己认定耶。 而且我跟你说，我还有一次在厕所里面看到一个标语，上面写说：“请勿在厕所内吐痰。”对，意思就是， 那我要在哪里吐痰？ 不是， 意思就是说有人在厕所的地上吐痰。 对，没错。 吐痰的韩语要怎么说啊？ 我忘记了。 好难哦。 松哇哥패다， 痰，我来查一下痰。你知道今天黄同学才问我而已，结果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会今天接收到两个。 对呀、啊，你看，就是要随时口试啊。 好，我要随时。 好，记一下痰这个字，感觉很 感觉蛮常用到的。卡嘞。 卡嘞，所以我们就说泥土痰就要说。 卡嘞鲁佩达。 卡嘞鲁佩达。 对。 卡嘞鲁佩达。那个禁止吐痰要怎么说？ 卡嘞鲁佩吉马塞奥。 好难哦，禁止吐痰怎么那么多啊？ 说七马塞奥就是请不要。 哦，七马塞奥，然后卡嘞鲁七马塞奥。 哎，佩吉马塞奥。 为什么佩什么？ 卡嘞鲁佩达是吐痰嘛？ 哦，卡嘞鲁佩达七马塞奥就是禁止。 佩吉马塞奥，因为它有一些变形。 你说卡嘞鲁佩达？ 佩吉马塞奥。佩达是。 卡嘞鲁佩达佩吉马塞奥。 没有，是卡嘞鲁佩吉马塞奥。 卡里的佩吉马塞奥， 对对对对， 卡里的佩吉马塞奥，哦，我学起来韩文了。我下次去韩国说卡里的佩吉马塞奥，안녕하세요，卡里的佩吉马塞奥，哎，这样子，卡里的佩吉马塞奥，人家会说이뻐요，然后去算钱，那个去东大门什么就不知道，反正说卡里마佩吉， 卡里的佩吉马塞奥， 卡里的佩吉马塞奥。学到大概是前五句韩文里面最需要这些， 这是 有人在吐痰，怎么去？卡里的佩吉马塞奥。他们会就是，他就会说， 他就吞下去， 好饿哦。哎、欸，那韩国学生都很认真吗？ 我觉得比台湾，就是以我在台湾的经验来说，还有比台湾还要认真，因为他们大概前三个礼拜、因为他们那个读书很习惯在那个咖啡厅里面读书，大概前三个礼拜，咖啡厅就会开始每天爆满。 因为他们不在图书馆，在咖啡厅。 图书馆也有，他们图书馆还要预约位置、 哦。真的假的？ 对，他们有读书室，有三间读书室。嗯，反正就是借书的地方没有很大。然后咖啡厅里面的话，很多就是会开到半夜三四点，然后也有24小时。然后就整个都是人在。 哇，他们不回家，在咖啡厅是真的在念书吗？ 就算没有真的读那么多的话，但他们至少还是多少人念一 点。哦，在咖啡厅，所以他们可以点一个东西就可以做一天。 但是我有认识人，他会每三个小时点一次，就觉得说在那边那么久，再多点一 次，就是每三个小时点一次。 然后还有 点一次咖啡加点心吗？ 应该只有咖啡。然后他们的那个系上的也有什么读书室，蛮多的。 酷哦，算是很认真在念书。你要去哪里打工换书？ 我要去济州岛。 好久没出现的地名哦，以前他曾经还是台湾大妈团最爱去的地方哎。 哦，是假的。 就大长今那个时候吧。我记得小时候，反正有一阵子济州岛很有名，每一个人都争相想去济州岛。济州岛在哪里啊？ 在 右下角。 左下。 左下角。韩国南韩下面 是很多小岛啊。 我也不 知道哎。就个子很小，不知道我刚刚说。反正每次看韩国地图，然后就很多咚咚咚咚咚很多岛，然后跟日本剪不断理还乱。 对。 主导。所以你们在韩国其实那个整体而言的政治气氛是什么？社会气氛，比如说会不会担心北韩打过来，或者他们会积极的想要抗北韩，或是韩国学生们对于北韩是保持什么认同？ 我有问过他们想要统一还是想要就是维持现状，就是两个国家。也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觉得想要统一， 但大部分人都还是维持现状。 但是我觉得比较。进步派的思想的话，会想要维持现状，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两边是这个国家，而且他过来的话，我还要负担他们很惨的 GDP。 然后比较保守的思想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同文同种。 你北韩文跟南韩文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跟那个 中国跟台湾有点像，就是其实是同文，但是。各地使用还是有差异。 对。 好神奇哦！ 真的很神奇。 真的是被俄罗斯害死。 而且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 阿公就真的是北韩人，然后是那个韩战的时候被就是 杀死了， 不是不是，就是被混战一阵混乱带来了南韩。 哦，真的。 然后所以他就跟他的家人分，就是你知道韩战那个时候有很多北韩人就是因为混乱为了逃难，然后就逃到南韩。 嗯，哦哦，你是说阿公跟他的家人分离， 对 不对？ 对，阿公的家人。 哦，哦，我懂，我懂了。好， 对，阿公原本的什么妹妹？ 啊，真的假的？ 嗯，然后他说他很多人这样子用这个来骗钱，就骗说哦，我是你之前的家人， 嗯哼， 然后你可不可以？ 天哪，这也是灾难财耶！ 真的。然后他说， 那他们回得去吗？因为像现在， 现在回不去。 为什么是北韩锁着吗？ 就是两方都还没开放， 就不像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对对对对，他们现在其实 很紧张吗？气氛？ 嗯，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没有很好，但是就是互不踩线，真的。就是真的是维持现状，他们才是真的维持现状。对， 哇塞，好可怕哦。 然后你知道有人现在就讨厌现在的总统，觉得说你在走倒退路，你们为什么要跟 一直挑衅北韩吗？ 不是挑衅，你为什么要跟北韩和好的感觉 啊？真的假的？ 因为你知道文在寅光上任好像就去找 金正日， 好像两次。 哇，而且是他去找，而不是北韩的当局找。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找，反正他们两个就一起在那个38度一起见面 了。那个板门店。 对对对对。 38.5度 N。 嗯。 接下来就换布希分享他在实习的所见所闻。如果你用一句话形容你的实习，你会说？ 学习的好多好多。对，然后就开始有点小太多，然后经历过了什么各种大活动吧，然后还有。教学演示， 嗯嗯， 运动会，我上次跟同学、听众朋友分享运动会的事情吗？没有，好像也没什么好事情，就是运动会跟运动会，就跟大家想的一样。 你会抢那个麦克风吗？ 对，啊，然后我当运动会的那个主持人，就是有师生接力，然后因为我是广播组，可是我就是空投广播组，就我真的不知道广播组可以干嘛，我连帮忙选音乐的职分都没有，他就说老师你就是广播组。然后学生就在那边当司仪，然后学生就很无聊，学生就拿麦克风这样子哦，学妹加油，来学妹，这样运动会怎么可以这么无聊啊？然后反正我就说，哎，我可以讲嘛，他们就看着我就是可以，然后就说现在就低低头到跑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后来就发现哎，好像蛮有趣，然后老师们就是也是赞不绝口，然后到隔天那个就是护士阿姨。护士阿姨对孩子说：“老师，你明天师生接力一定要你讲，然后师生接力你一定要出现，我被 assigned， 然后我就师生接力的时候我就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不认识老师嘛，然后阿姨还在旁边说这个叫什么老师，我就还马上帮他想一个什么，比如说 Bunny， 我说 Bunny， 为什么 like red like Bunny 之类的，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什么，如果有一些老师是我认识的，就有的老师哦，就是各我的 IG 好友们都很爱的潘老师，我每次有 po 潘老师，他赞 IG 赞都很多，欸， 为什么？” 我不懂哎，欸， 等一下潘老师， 就是不是十小时，是那个是学校的老师代理老师，然后我每次 IG 有他的照片出现的时候， 男生， 这我都按赞都很多哎， 欸， 就是比如说你去看那个运动会那一张，或者是那个什么去参加演习的，然后有 IG 的都反应都蛮热烈的哎，欸，可是长得又就是。 你觉得 就是可能以前会读书吧？我不懂哎，欸。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有你这样的颜值在，所以 啊，然后最近就到一月啦，一月就是要陪学测学生走完他们高三历程之后，然后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这个学校了，就开始结束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回来，就是哇，最后一次申请，然后最后一次监考，然后还有什么？ 哎，欸，但是现在学期还没结束吗？ 还没结束 哦。 高中啊， 哦， 而且 我以为已经结束了， 我甚至没有暑假哎，欸，因为我暑假就是去当行政啊，然后所以我已经连续工作，或连续工作多久了，好累啊！啊，我想要讲12月25号的事情，因为12月25号礼拜六，然后礼拜六要上班补课， 然后、嗯、然后就那是那一堂课是我上的、嗯、我就很感动，然后我就还说、哦、我就还跟同学说哦谢谢你们这个一个学期来的就是那么信任我啊，然后还就是让我在上面讲课这样子，然后、嗯、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上课了，他们就、哦、为什么，我就说对啊，因为你们接下来下个礼拜就是考期末考啦，然后就开始放假啦，所以我就不会上课啦、 哦、 他们就说、哦、对耶，然后还有就十二点的课，然后后来就跟同学聊天啊，就弄弄弄，就十二点二十他们才放我回去办公室，就还是我同学来问问题，然后聊天， 啊，好感人， 很感人耶，对啊， 啊好，我是好希望有像你这样的老师， 是不是都那么认真， 好幸福、哦， 可是就是没办法考上了， 哎、欸， 真的真的很难， 还没有考， 好难好难好难哦，对，然后最近布斯呢，就是布希呢，就是那个什么。我原本以为就是大概十二月底就可以结束我所有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要交实习历程档案？然后那个是文书，那个是一堆东西要交，然后就是很，我的后来就决定，我都作文比赛，就是、oh yeah. 就是我都自己掰啊，就是我们要写观课记录啊，可是观课就是有什么好观课的？就是我们会观课、啊，那干嘛写？然后 什么意思？ 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要写观课记录，说这个老师上课上的怎么样，然后把它写完之后写二十堂课，然后交到一个平台上。这只是十七项功课的其中一项功课。 哈， 嗯， 太麻烦了。 对，然后比如说师大只要写十项，可是成大要写十七项，我不知道成大在干嘛。然后反正就看，就是心力憔悴，就这样做，然后好不容易在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早上完成。 哦，还好是去年。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规定自己一定要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完成。 嗯， 对，我原来目标是三，我原本。 目标 开学的时候是二十号、哦，可是后来拖到三十号，那三十号我就说啊，不，三十一号一定要完成，哎、 嗯， 好险完成了、 嗯。 然后我不是有参加那个素养英语工作坊吗、 嗯？ 那个也有各种 deadline， 就是你要出题，出完题之后，我们还要设计公播的 PPT。 公播的 PPT， 就是因为我们要他们的一些老师要去宣讲。 哦， 就他其实是训练讲师的一个工作坊。 哦， 对， 我以为真的是。命题 真的是命题，因为 老师就是要去宣讲如何命题这件事情、啊， oh. 对，所以我们 学完命题，然后自己出题，然后审题之后就要做那个 PPT 这样子，就要做那个 slides，、 嗯、 然后就很忙，然后以至于没有准备我的模拟教甄。好啦，等所有事情忙完之后， 等一下模拟教甄谁是成？ 是模拟教甄成大班的。 Oh. 好了，就是所有的四小时，就是你可以报名参加这样子。 哦、 嗯。好了，然后我就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要准备第一册、第三册跟第五册的内容，而且课文不是大家想的国文课文， 是什么？ 就是你要看，你会看教师手册跟备课用书啊， 嗯、 就是你不能只看课文就没事啊，你看课本你都要教什么， 嗯、 所以你就好多东西要看哦，然后就 看不完， 而且重点你看完之后你还要想你要 怎么教， 对，而且你教不是教40分钟，你是要教15分钟。你只能教15分钟，然后 所以那要教哪一段？ 所以你要想啊，你要，而且它是演示教学，演示就是代表， 所以 你 就是想要，你只要呈现最好的一面给他。 对，然后而且你还要，你知道符合一种合作学习，或者是现在最流行的分组讨论什么之类，所以你要空讲，比如说，比如说念课文，或者是还要假装问同学说，来这个是什么什么时候？哎，同学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同学你说的这个部分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哦、就是你要一直跟空气对话， 啊、 超尴尬，而且这些东西都要被设计出现的。然后我哦，然后那天就这样，我就超紧张，超紧张的。然后反正我就去抽题，我是第三，我是三号。 嗯 然后我就抽题，对，我是三号。那时候我跟我们老师说我是三号。哦，我这边要先谢谢我的师傅，他真的是陪我练到第八节结束。 嗯。 对，然后给我建议，这样就很感动。嗯、然后。然后隔天哦，对，隔天就去抽签了。 嗯嗯嗯。 然后抽签，我就抽到第一次，我就哦， 天哪，怎么了吗？ 就是我很想抽，就是很想抽到一跟三册，因为第三册第五册我很熟，然后第一册我没有上过， 哦、 可是我最认真念是第一册。 哦。 因为我一开始念第一册，然后抽到第一册，然后我就在抽课文，然后就很紧张，我就抽上去，我就抽到第一册的第一课。 嗯。 不是，我一开始是诗说，然后后来发现是新诗是。徐志摩的心思，我说哇，天哪，开心！那就是我的专长，然后我就去准备，然后就这样接教，我是第一名，耶！ 真的 开心。然后那只是第一关而已，我们还有第二关口试、 欸，还有口试， 口试电报哎、欸，因为我完全没准备口试啊，我 口试要干嘛？ 我只准备自我介绍，然后殊不知他没有叫我自我介绍， 哦、 他就说老师。 如果你是一个新任的老师，那你首先你也接了一个新生的班级，那请问你会做什么事情？哎、欸，我那想说我要做什么？我就想说，就开始上课啊。那我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事，我就说，我想我应该会分为。事前的准备、事中的处理以及事后的规划。 先讲一些 事前的准备呢，我可能会跟辅导室调阅一下学生的 B 卡，了解一下学生在过往学习的学习成绩跟学习成效，但我不会以那个为什么什么，我不会以那个为标准，我会希望以开放的态度，然后我就开始瞎掰。然后到了就是中期的时候迎接学生，那怎么制定班规就是我的首要职责。 很会 乐色话， 很会，而且一开始先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拖时间， 还要先讲说针对这个问题，然后说还有什么问题，反正就各种很难的问题，然后就想我要爆炸了。哦，然后还有人说，我觉得其次除了学生之外，跟家长的联系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老师就说，那请问你要跟家长怎么联系？ 赖群组。 没有，我后来就说啊，你会用什么方法联系？你在学校看过导师怎么跟班联系吗？ 老师， 我说靠腰，那一个高中老师在跟学生联系没有，好不好？就是放任啊，就是放任啊，谁要跟家长联系啊？ 嗯嗯， 我就说啊，怎么办？我跟家长联系，那我就随便掰。我就说。那时候因为我是高三的实习老师，然后那时候班级会的时候，有家长来询问我说：“老师，你认为什么叫做素养教学？” 啊？ 我就讲这个，然后我就说：“ 是真的有人问我，还是 没有人问？” 干， 因为素养教学是我的那个专长啊， 对， 我就把想办法把题目绕到那边，然后我就说。因为我那时候就很想要思考说，我是不是要直接跟妈妈说，素养就是一个人在未来当中所需要储备知识的能力，然后并且把这个学习应用于生活中。但我想说这样子太官腔，而且太肤浅了。于是我就想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素养教学，我就说，妈妈以前你读书的时候一定很认真，对吧？就像是蚂蚁一样，你会不断的吸收知识，然后把它囤积起来储放着。这是以前你那个时候很认真的读书方式，但我们后来的话呢，因为时代潮流，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策略的方法，所以可能他的哥哥姐姐啊，会比较像是蜘蛛式的学习，老师们会协助建构出一个蜘蛛网，他把知识附着在上面。但是在108新课纲素养导向教学下，我们希望学生像什么？蜜蜂，当他们吃完花粉之后，会把它消化，进而演变成蜂蜜，变成更高级的什么？更高级的什么知识还是什么知识，忘记我那时候讲什么，然后就看到老师很开心。 你真的很会干，你真的临危不乱嘞。 没有，我告诉你，我真的我那个， 你慌乱， 我慌乱啦、啊。然后老师， 可是你能讲出这么多，然后马上想到你的素养工作坊，然后讲这个白色， 然后老师 讲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 没有，我就这样一直垃圾话，就拖时间啦、啊。然后还有一题，我整个滑铁卢，我有个黑脸。滑铁卢，老师还说，老师还跟我说什么？所以资源到底是什么？ 还是没想到。 他说，老师我知道，你的班级经营或什么时候，什么教学是跟素养关系，是你到底会运用什么样的资源？那我那想说，什么是要什么资源？我上课不就是我自己吗？我要什么资源？ 你就是最大的资源。 对呀、啊，我说，这个课堂不就是我吗？ 对。 那我就说。我可能会想要结合，辅导室， 辅导室， 他就说为什么是辅导室呢？因为我那时候在高三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些那个升学的那个量表，那我想高一的话应该也会有相关的量表，我想说可以透过量表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然后先让学生们了解自己的兴趣，在面对将来高二分组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个依据，如同司马迁所述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司马迁说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个话，就是虽然我不能到达那个地方，但我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了，就在那里了。 啊， 真的很丢脸呢！还有什么啊？各种这种， 我觉得老师一定也问号，但他就不敢问什么鬼东西。 因为他是英文老师，他是英文老师。我还想到什么很好笑？ 那只有国老师会知道吗？ 什么啊？ 哎、欸，但我想问，为什么你会知道名次？ 他会讲啊。 我、哦、真的假的？ 最后颁奖啊。 哦、嗯，所以他有点像比赛。 他是比赛啊，就是他就是模拟教真的比赛啊。哦他的名字很追哦，他的名字叫做未来好老师，但是我就不想要。 等一下，这个不是只有在国小会出现的东西。 对，就跟什么那个叫什么？不是座右铭，那个叫什么？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灯谜 灯 啊，歇后语。 歇后语只有国小会出现， 没错，根本比 国小的寒假作业 不会出现歇后语啊， 没错， 只有国小的。 你真的是 脏故事放屁，或者是你真的哦，你真的是。张飞穿针哎，大眼瞪小眼，或者是什么？ 你真的是在茅粪坑里 丢 炸弹哎， 放在你旁边炮、啊？ 不是有丢炸弹？ 有吗？这个责任什么？炸不是振奋吗？还有茅坑里跨越那个、啊、茅坑里撑杆跳， 过分 过分，各种茅坑，茅坑很忙，茅坑可以发生的事很多， 放百宝。 茅坑除了不能吐痰，吐痰叫做什么？Percher。 是英文吗？ 我不知道。 等一下，卡嘞， 卡嘞，卡嘞，帕吉，帕嘞，卡嘞， 卡嘞， 卡嘞， 帕吉马塞尔， 卡嘞，帕吉马塞尔， 帕吉马塞尔， 卡嘞，帕吉马塞尔。 对， 不能在厕所里随意吐痰。卡嘞，帕吉马塞尔， 卡嘞，帕吉马塞 尔。哇，这个单词一定要学啊！这个文。 卡嘞， 哎， 卡嘞吗？ 对啊，卡嘞啊。 怎么好像咖喱之类的感觉？ 然后还有什么？对，然后我就这样子度过了我那个很煎熬的十五分钟。 哦。哦，是总共十五分钟， 就是我面试上台十五分钟，然后休息四分钟， 嗯， 然后就直接去口试十五分钟，对对对对对， 哦、 好紧张 哦，完全都没有准备。 哎、欸，那你有看别人看得到别人怎么做？ 我有去看一个人而已，剩下的都 哦，所以可以看， 可以看，就是所有的听，就是你没有参加，你没有上台报名参加比赛的， 哦、 就是当观众、 哦、比赛，他不是真的面试， 对对对对对， 哦、 嗯。 啊、其他人都是埋头准备，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蛮幸运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第三个人， 嗯， 所以如果我用一些创新教学的话，后面人如果刚好也有准备或刚好有用到，就被视为说他在模仿我， 嗯， 对。当然，我还是在其他的同学身上学到，不少技巧，跟老师真的会给很多专业的建议，比如说一些教学的方式或一些流程。 所以他问完，或者是你试教完之后，老师就是会 没有没有，就是全部都比完之后，然后中午吃饭，然后一点开始讲评，一课会有一课时间，就有六个老师会帮你讲评。 哇，好棒哦！ 对，然后就讲完之后就获得奖品，这样子奖状。 啊，奖品是什么？ 钱呢、啊？ 哦吼，比那个这六个月来的薪水还多吗？ 对 啊， 5000块、 啊。 但是我5000块要请实习老师吃饭、 哦， 因为他们还要请我们老师啊，因为他们有帮我听试教、 哦 而且我那时候在用那个叫什么那个 学习历程， 不是不是，就是一样在准备试教的时候， 嗯、 然后因为行政还是有很多事情要请实习老师做，然后我就都没有出现。 哦， 而且我都是接案的人，就他们会来找我，然后跟我说有件事情要做，然后我就在群组就说，我们有件事情可能需要大家帮忙，然后我就出现一下子，然后就回来继续念书。我说我先念书。 哎、欸，那其他人为什么不用？ 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比赛啊。 哦，是。 对，大概就是我的实习生涯就这样告一段落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也不确定不思长进会不会继续更新，因为、欸、因为我接下来就是要进入较真地狱了。 对， 然后， 所以生活 呢？就是你要考一个就是难到爆的考试，然后你都不晓得该怎么准备。 嗯， 譬如我来举个例子好了。 好， 我来看一下，我准备一下考题有什么样的内容呢？让我来随便念个考题哦。晚明小品与明初小品文的差别，请你说明。然后给你三篇哦，或者第一题，然后或者他说《晚游六桥待月记》《西湖七月半》《游褒残山记》。比较三篇，并说明小品文特色。天哪，《西湖七月半》我完全没有看过啊！邮包就是一个张岱的， 我只知道那个《七月半》乐团。 邮包残山记我也没有念过啊，我怎么比较啊？ 好耳熟，邮包残。 那个王安石，他是四十，他不是四十篇的，但他是那个四十篇的补充教材。对，那个你有上过？我们在上史的《西山夜游记》的时候就会补充那篇、 嗯， 那篇你完全不用学啊。那篇就是在讲说，就一群人去进洞穴，然后出来之后，然后觉得说，哦，现在读书很重要，就这样子，很无聊。它就是包装在游记的一篇劝世文吧，我在想，或者是比如说名词解释，来名词解释喽。 龙龛手剑 啊， 鸿明集，金石录，名词解释。 我是觉得我完全没有看过这几个字。 四科八类名词解释。好难哦，我真的不晓得，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准备。 这到底是从哪里出来？ 就是老师啊， 就是我说 这个题目吗？ 啊， 你就去问那些教学现场老师啊，啊你最好教学生就是什么叫做龙龛手剑，没有学生不用学龙龛手剑啊。好难哦，我真的。 他就是想要把你们难死。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要挑最会考试的老师吧。嗯。而且你就是这样子之后，你就是先，就是老师们是会先是这样子。你首先呢，你要先花大学三年时间修完师培课程，修完师培课程，然后呢，而且师培课程很容易会让同学没办法准时毕业，也会转课。好了，你修完师培课程之后呢，你要花半年无薪的实习，然后做好多事哦， 学到好多东西 ，然后就可以拿到那个就哎、欸、哦，我们现在变成新考试，先考教师证，然后考完教师证之后，然后你才能去实习。然后你就会拿到那个入场券咯，等你拿到入场券的时候，你就加入了教甄这个水深火热的地狱， 教甄地狱联盟。 嗯，然后因为我可能是我比较白目吧，就我考的是高中，所以真的是没有范围。 哦，那我们有范围？ 国中啊，国中可能就比较简单。我们高中老师看国中的考试都好简单。然后，但他们难的是因为他们要准备教育的。就可能他们念青少年心理学啊什么的，然后高中老师不用，高中老师就把专业教完就好了。 为什么不用？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我们教甄教检都考过就不用再考了。 啊，所以他们的教检没有？ 他们教检有，我们教检是考一样的、啊，就是拿到教师证、嗯，就是中等，我们都叫做中等，就是国中跟高中都是拿同一张教师证、嗯。但是那个什么，他们在教甄的时候，他们教甄是要那个叫什么，要考教育的这些教育的，嗯。对，教育社会学啊什么之类、嗯，可是高中老师不用。 覆水难收。 不会啊，听众朋友都是这样的。那你有还有什么韩国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吗？反正听众朋友应该都习惯了吧。 韩国事情 啊、嗯。你看，可能我现在讲完这边就是变成上集。你有韩国新闻跟我们大家分享吗？ 监督师就是要进行他的下一个学期的交换， 没错， 然后现在来一个中间的休息点， 然后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监督师最近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学到了在韩国使用卫生纸要绕三圈，然后大便 要 绕四圈， 绕四圈， 然后随地吐痰的话就要告诉人家什么 卡 雷佩吉马塞哦，卡雷佩吉马塞哦，就希望听众朋友学起来喽。那么监督师你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我想要为大家带来我最近很常听的一首台湾的歌曲，是那个《森林之王》，就是之前一个很红的选秀节目的一首歌，叫做《十四》。 十四 （14） 的十四。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带来这首《十四》喽。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很高兴布斯转进的最后一集是由布希跟仙度斯一起完成的。从八月到现在二月嘛，经历过这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布希离自己梦想最接近的时刻。不论是我终于去教师实习了，然后在教师实习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也跟听众和同学们分享，然后也完成了自己在高中时期很想要完成的工作，也就是广播人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然后肆无忌惮的分享自己生活上面发生的琐事。真的很开心，谢谢听众朋友们的听众和同学们的收听，然后谢谢你们喜欢不思想进，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拜拜咯，后会有期。人群从来不落空，我们早接受最美的邂逅，最后总变成野兽。一样的借口，摔得头破血流，一样的节奏，再跟下一个泄露。也许只有 hiphop 陪我真的还不够，我想我从来无法驾驭任何事，除了 beats and flow。Oh my lord。 是会离开，独自已成习惯。坦白，也没有人喜欢，曲折谁而留下来，也不用再等待。也许到现在还没有答案，左右都为难。想记得我，请把这首歌给带走。